来自 Alexander Jean， 相信这个组合你听到我的节目应该会很熟悉了，就是来自美国流行摇滚歌手Mike Alexander Bales 和他的女朋友 BC Jean 两个人共同组成的这个乐队。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想听到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妙的音乐吧。下面这首歌呢，歌手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歌手哈，他的嗓音是那种非常沙哑，或者我们用沙哑来形容的话有一点点不准确，应该算是那一种带着一点点碎片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沙哑。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Kamba 的这一首歌，来听听这个意大利的女歌手。 So così tanto che non so, so amo così tanto che poi odio, vivo così tanto che già muoio io. E voglio l'erba, voglio tanto che non voglio, rido così tanto che poi piango, sento che ho paura che non sento più. E spero, spero così tanto, tanto che non diffido, parlo così tanto che non dico niente, cado così in basso che non cado più. E non ci resta che piangere, se tutti vogliono ridere, tu non mi devi costringere se non mi vuoi più perdere. E non c'è niente di cui aver paura, mi viene solo da vivere, vivere, vivere ancora, ancora così tanto, così tanto, tanto che so, so, io so così tanto che non so, non so, dimentico e poi tanto mi ricordo, ti cerco perché in fondo non ti trovo io. E voglio l'erba, voglio tanto che non voglio, sto attenta così tanto che poi sbaglio, scherzo ma ho paura che non scherzo più. E volo, volo così in alto, tanto che poi ci arrivo a toccare il cielo solo con un dito, ma cado così spesso che non cado più. E non ci resta che piangere, se tutti vogliono ridere, tu non mi devi costringere se non mi vuoi più perdere. E non c'è niente di cui aver paura, mi viene solo da vivere, vivere, vivere ancora, ancora così tanto. Io so così tanto che non so, non so, amo così tanto che poi odio, sento che ho paura che non sento più.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Like Sunday morning. 来自法兰黛乐团的《旧事》啊，听到在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总觉得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打开窗迎接一室的阳光，这样的感觉想想就觉得非常的美好。尤其在天气渐冷的时候，就阳光就变得特别的稀缺了。所以刚刚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在找一些东西，我在想，哎，最近可不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寻找一下温暖。比如说过一些日子，如果天气再冷一些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去泡泡温泉呀，度个假这样的。或者现在遥远的三亚应该还是热情似火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总之总会有让你开心的方法吧，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是要这样，听听歌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放松。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来自我私藏的一位非常好听的大叔，对，他的歌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故事，就是听到他的歌声你会有很多的人生阅历在里面。那 Leonard Cohen 他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放过一首歌曲了，他其实比猫王还要早出生一年，之前呢是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而他的父亲是一名服装商。从小呢他是在一个环境当中比较孤单，而学习吉他是为了吸引女孩子，之后呢就开始在当地的咖啡馆里唱自己写的歌。他的文学作品呢其实比他的歌曲更加的出名。这样一位神奇的人物带来这一首歌曲，来自 Leonard Cohen 这一首 By the Wayward Star。

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a valise, m'a gratifié d'une bise en partant. Je la retrouverai, je le sais, c'est évident. Qui voudrait partager les jours de quelqu'un qui ne sait où le mène son chemin. Les semelles sont usées d'avoir autant marché contre le vent. J'avais lu trop de livres, je voulais vivre un roman. Mais qui pourrait partager les idées de quelqu'un qui connaît de l'amour que le refrain. Si c'était possible encore de faire la route à l'envers, si c'était possible, alors je ferais quelque part en arrière. Les amis sont partis, l'amour aussi au fil du temps. Mais qui voudrait partager les drames de quelqu'un qui ne connaît plus jour que le matin. Au détour d'un virage, je crois voir son visage de temps en temps. Depuis je traîne la nuit, effrayé par ce lit trop grand. Mais qui pourrait partager les idées de quelqu'un qui ne connaît de l'amour que le refrain. Si c'était possible encore de faire la route à l'envers. Oui, si c'était possible, alors je ferais quelques pas en arrière. Oui, si c'était possible encore. 萌的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是可能的。连着两首歌曲有没有听过瘾呢？这种非常低沉的沉淀在岁月当中的时代烙印的这些歌曲啊，但如果没有听过瘾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能在过两天的时候找出时间，我们专门来做这样一期听起来非常有厚重感的这种大叔的声音。真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觉得他的声音跨越了时间，跨越了国界，甚至跨越了语言的这些障碍，在我们耳边去回响。可能我们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因为这个语言不是英语，是法语，但是这种氛围在我们身边回绕。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 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而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人听到之后会觉得要会心一笑了，因为翻译成中文的话，它叫做《六夜的雨》。这首歌来自 Alan Jackson， 他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乡村歌手哈。之前呢也是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在节目当中播放过，而这一首歌呢，我刚刚说过翻译成中文叫做《六月的雨》，因为它是 Rainy Day in June。 I need some sunshine on my face. To help me dry my eyes. And I need a blue sky overhead. So I can clear my mind.Maybe a soft breeze on my back to make me feel at ease. Anything more than what I've got on this rainy day in June.It's a rainy day in June. The sky is gray and I am blue. Trying to make it without you on this rainy day in June. Yesterday morning.I woke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and on the right side laid a note. I knew what it said. Then the rain cameHasn't stopped, and I don't know if it will. But I'll keep waiting with a hopeful heart on this rainy day in June. It's a rainy day in June.The sky's gray and I am blue. Trying to make it without you on this rainy day in June. It's a rainy day in June. The sky's gray and I am blue. Trying to make it without you on this rainy day in June.

baby girl， 让我牵着你的手，只有一次吻你的泪流。想那 baby girl girl girl， 让我牵你的手，只有一次吻你额头，听你的泪流。想那 baby girl girl girl， 让我牵你的手，陪陪昨天的温柔，期待明天的永久。Shanala, my baby, baby, baby girl。 这首歌来自彭博《沙扬娜拉》，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其实听到彭博的歌曲，总会有一种特别的开心的感觉，刚想模仿一下，但是算了吧，还是来听歌找这种好的心情吧。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他的很多歌曲，像姑姑啊、过儿啊，就这一系列的歌曲，总觉得他的歌曲有一种魔力在里面。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个看着他就有好心情的人，他长得有一点点胖胖的那种感觉，一笑起来就眼睛眯眯的，他就是陈奂仁。而很多人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包括前段时间的时候中国有嘻哈才意识到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词曲创作人，也是一位歌手哈。之前有一首歌曲是陈奕迅的一首歌，在2002年的时候，他那首歌叫《爱是怀疑》，陈奂仁为他去作曲的这一首歌呢，当时是获得了第八届华语音乐榜中最受欢迎歌曲奖，以及新城华国语力颁奖礼国语力歌曲这样的一个奖项。他的歌声呢，我觉得是有些特点的，而且是非常有辨识度的这一首歌曲。听听来自陈奂仁自己演绎的这一首《爱是怀疑》。 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我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若能推开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辞掉工作买大菜。一颗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种近乎万象的真理。一颗爱是妖气，爱都看你色别，把这妖气看得太仔细。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若能推开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辞掉工作买大菜。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从近乎真理。你可曾是游戏，爱能看你所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哦 see what's the point of being in love anymore. It's a game, what a shame, you make it lame by going insane about it. This love ain't what you say about it, it's about what you do about it. So get with it, stick with it, and if you still can't understand, well, then forget about it. Sometimes when you do to me, son, if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when you move your lips, all you do is get pissed at me. There's still no wonder why I still hear me. Sometimes when you do to me, son, if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when you move your lips, all you do is get pissed at me. Damn, take it easy, because I Because I 是妒忌，能看你所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Because I 是妒忌 ，Because I 是怀疑 ，Because I 是妒忌 ，Because I 是怀疑。Yeah，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宝贝嘞，我宝贝。 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 这是来自谢安琪《喜帖街》，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其实呢，喜帖街是香港的一条老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几乎每一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到这一条街上去挑选新婚用品。而这首歌讲述的是一对情侣买了新房准备结婚，连喜帖都印好了才决定分手，这样的一个难以挽回让人觉得非常的悲伤的结局。而当时的歌曲的填词人黄伟文认为啊，喜帖街呢并不是单纯的一首情歌，也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写这首歌的目的在于鼓励大家在逆境的时代要积极的去面对人生。很多歌手都会把自己的人生体悟写在歌里面，那下面这一首也是如此。这首歌记录了梁博在美国奋斗的日子，歌曲的名是《地名》，而且这里呢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心中的音乐殿堂，也是梁博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来说，这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这首歌就是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心，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景色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风吹过金色沙海边的海，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这里无人烟无人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景色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

像我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让我深深去爱你。 这首《矜持》来自杨宗纬，也是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去演绎的一首歌曲。看看时间，最后一首歌来自 Jack Johnson， 一首《Angel》送给大家，明天见。 I've got an angel. She doesn't wear any wings. Wears a heart that can melt my own. She wears a smile that can make me wanna sing. She gives me presents with her presence alone. She gives me everything I could wish for. She gives me kisses on the lips just for coming.Make angels.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 北京时间12点整。